声不散虚度，想做你的归途，愿你张灯为你铺，我为情深化是一本泪目，愿我一世追逐，不忍尘土有情自嘲讽，愿我不念旧路，细雨朝暮，江山寒风不，愿我青春平复，回忆一顾，落魄也投入，承蒙你的情目，最后如最初，一生也曾山川迷途，寂静荒芜，铃声开。